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钰莹所唱出的《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呢出现在流行乐坛相对频繁的年代了，回想起她的歌声就好像是提前成熟的水蜜桃一样，香甜但又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似乎呢是带着一种羞怯的香甜。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

这是伊能静所唱出的《萤火虫》。伊能静呢，在1990年的时候还是少女的偶像，感情丰富而纤细，带着一种浮于世外的童真。当时的她是90年代最初最受欢迎的台湾艺人，也是最早的偶像派的代表，以《19岁的最后一天》《流浪的小孩》等青春叛逆的歌曲成名，与裘海正、方文斌组成飞鹰三姐妹，也是其中发展最成功的。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自于羽泉，《最美》。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

不为他而放散，我不能就这样被打翻，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半孤单。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香港大公报昨天报道，去年持单程证到香港的人数有5.7万人，创十年来的新高，较前年增加近50%。据12306网站的消息，自11月27号起呢，只发售12月25号及以前的车票，12月26号及以后的车票计划在12月的上旬发售。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表示，我国农村改厕的工作效果显著。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由1993年的7.5%提升到2016年的80.3%，东部的部分省份已达到了90%以上。高科技刷脸设备在合肥南站和合肥客运中心站投入试运行，通过人脸识别闸机读取信息，乘客的最快过闸只需2.5秒。12月3号、14号、22号，天宇呢将分别上演月掩毕宿五、双子座流星雨和小熊座流星雨三大天象，为年终岁尾添浪漫。从2018年的1月1号起，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逐步实行全面禁捕。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通知，30号的国内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这是今年我国成品油调价的7次搁浅，也是成品油价格2连涨后的首次油价调整搁浅。 受罪，放。

正式接棒了国庆档，继续传递笑声，也提前给观众预备好年底的解压狂欢宴。 谁呀、啊？ 这个我认识。 此次呢，由国民开心果王迅、金牌掌门人曾志伟带领，梁超、潘冰龙、于莎莎、金圣柱加盟，胡慧光、赵英俊、黄小磊、关喆等亲情助阵，众人手组喜剧地团。在预告中，全员放飞自我，全程作死抖惊喜，网友的直呼笑去半条命，贺岁档必看。 $100万 马上给你。 现在只有一个请求，给我点时间，把地球还回来。 电影呢，讲述了身患重症的孟大卫远赴国外呢寻找妻子杨小楠，花式以死表心迹，甚至呢不惜雇佣杀手助攻，而无奈因一个神秘文件卷入黑道鲨鱼的案件中，更是偶遇呆萌的河南兄弟组龙大和龙二，竟然一路阴差阳错地发生了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你是不是有病？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赶紧。 而不同于其他喜剧，电影的多靠台词和夸张的表演逗笑对手，该片呢也是设立了立体的剧情结构，并以此来引出笑点，脑洞大开的反套路设定让观众称奇。而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主演王迅也说，这部电影可谓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让自己又回想起了当年疯狂的石头的感觉。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迅。其实这次拍的这个这就是命啊，他还真有一点当年疯狂石头那个感觉。因为当年疯狂石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帮年轻人拍的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喜剧。那么这次这就是命呢，也是一帮年轻人。你看我们的制片人和导演以及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像我们演员也都是90后，尤其是以我和梁超老师为代表的一帮90后演员，真的我们为广大的观众就特别想奉献一部我们非常用心的一部电影作品。虽然这部电影作品呢，从整个的投资啊，从整个的制作呀、啊，都不是那么的顶级，但是我们的用心程度一定和当年《疯狂石头》是一样的。而且这部片儿，整个现在我们做了不少的映后的这个映后场和观众见面的这个见面会，就觉得反正观众还是挺开心的，很多人都反映哎笑得特别的舒服。那我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 意外死亡能赔多少？ 影片呢，除了有爆笑的剧情和众多的喜剧大咖的加盟外，更是呢远赴泰国展开了一场跨国的大冒险，将动作融入喜剧，使得呢搞怪再度升级。其中王迅、梁超、潘冰龙、于莎莎街头逃命的戏，据说呢也是曾经在泰国的高温下连续拍摄多次。四人驾驶三轮车上演泰国版的《速度与激情》，狼狈的表情也逗笑了不少围观的路人。秉着贺岁低笑的自信姿态，定档海报的脑洞大开，有病上线，看似呢平凡无奇的双手暗藏心酸，创可贴、入院万代等暗示主人孟大卫的曲折生活，无奈求签又落得个上下求签的病情玩笑，命运受尽了捉弄。预告片呢则是全程意外到底，彩蛋让你笑出内伤，主演王迅和梁超等演员的精彩表演也专治喜剧缺乏症的你。 我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如果看我们这部片子值得，觉得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话，请大家多多帮忙推荐这部电影，告诉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朋友。 我在这儿呢就想向各位听众朋友说两句，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呢确实是一帮年轻人真的是用心之作，也希望大家呢到电影院真正的去支持我们，把你们的心得感受好好的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好，谢谢大家。 贺岁第一笑这就是命，今天呢也就是12月1号正式在各大影院上映，你有准备好提前给自己来一场年底的解压狂欢宴了吗？一场效果不断的旅行祛痘体验，也期待和你在荧幕前碰面。969光影未到，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浪浪噔噔噔噔，浪浪噔噔噔噔。 No. 现在年少如花。